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雄起迫不及待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借着月光看到自己的身体上开始出现了黑色的斑纹，背后的翅膀也呼之欲出。看来这女巫的血果然有巨大的魔力。雄起不顾环狗不满的低吼，又钻回被窝里舔了一口血。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了进来，在朦胧的月光下，方秋的被窝竟然鼓了起来。然后一个银白色头发的英俊男子掀开被子而出，他甩了甩柔顺的长发，笑得一脸开怀。 已经好久没有变回人形了。 琼奇露出两颗小虎牙灿烂地笑着，他摸了摸脑袋，发现上面还有两只毛茸茸的老虎耳朵，身后还拖着尾巴。虽然还没完全变成人类，但这已经让他非常高兴了。他低头发现自己是赤着身子的，便大大咧咧地从旁边拽过一条浴巾围在腰间，又拍了拍一旁呲牙咧嘴的环狗，低头开始研究起熟睡的女巫来。 这女巫的血果然有着古怪，我的法力并没有恢复，却可以解开身上的受封印。 琼奇摸着下巴思考着，突然发现这女巫好像长得非常美丽。他记得她的名字好像叫方秋。 嘿嘿嘿，今天被你折腾得这么惨，看我怎么整回来。 琼奇呲着两颗尖尖的小虎牙，故意做出面目狰狞的样子，缓缓靠近熟睡的方秋，等着他下一秒睁开眼睛被吓得花容失色的样子。可是等了好久，对方都睡得一脸坦然，微张的嘴里还流出了口水，而琼奇则保持着张牙舞爪的姿势，连脖子都开始酸了。 靠，这女巫真的有这么强大的法力吗？怎么越看越呆呢？和几千年前的她完全不同啊。 琼奇忍不住用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戳了戳方秋的脸蛋，发现对方竟然翻了个身，便继续睡去了。 琼奇，快让开，该我了。 环狗的两个前腿趴上了床，朝琼奇示威道。琼奇摸了摸下巴，当然不肯轻易让开，仗着环狗不敢把方秋吵醒，自己又恢复了人形，便更加有恃无恐。琼奇正想接着戏弄环狗，头上的两只耳朵忽然动了动。门外的花园里， 好像有些不同寻常的动静。琼奇轻易地打开窗户，飞身朝楼下跳去，一点都不在乎这里其实是三楼。琼奇飘然落在草地之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威风凛凛地掐着腰，抬头向上看了看他跳下来的高度，却忘了自己只围着一条浴巾，摆这样的 pose 有多么的滑稽。他还得意地想， 原来逃离那个女巫也并不是那么难嘛，干脆就这么一走了之算了。虽然有些怀念她给我吃的那些香肠和猫粮。 琼奇，果然是你。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黑暗中突然传来，琼奇挑了挑眉，有点意外。 谁？我现在恢复人形了，还有人能认出来？ 他完全没注意到头上的老虎耳朵和身后的尾巴，轻易就能泄露自己的身份。他朝声音传出的地方看去，却发现那边一团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他又向前一步，才勉强看清黑暗中好像有一条深红色的龙正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 你是谁？ 琼奇低声喝道，这种被人在暗中觊觎的感觉让他非常不爽。黑暗中，那人轻轻地笑了一下。 我是谁不重要，不过你应该认识这个东西吧。 一只白皙的手从黑暗中伸了出来，而那手掌中光彩流溢的玉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琼奇含着一张脸， 舜帝的玉玺，你是来封印我的吗？ 琼奇咬牙切齿，他尽可能地拖延着时间，一边环视四周，用眼角的余光来判别哪里可以逃走。但他悲哀地发现，唯一的出口那里明显可以看到一截白色的衣角，这人居然还有同伙。若他法力恢复了的话，面对舜帝的玉玺也许还有一拼之力，但现在的他就算只是站在舜帝的玉玺面前都觉得呼吸困难。 靠，早知道就多吸几口那女巫的血了，我可不想再被囚禁几千年啊。 封印，公主把你从封印中解除自有她的用意，我岂敢违背她的意愿。 黑暗中的人笑了笑，琼奇一愣， 咦，那女巫原来是公主吗？怪不得血液那么特殊，她果然是舜帝的后裔，而这两个人就是她的随从。因为我要逃走才出现的吗？ 琼奇的脑袋本来就不太灵光，被关了几千年都有点发木了，又被当猫养了一段时间，一时间有点运转不能，但他还是听出了事情是有转机的，连忙问道， 那你不要我怎么做？ 黑暗中的那人毫不犹豫地说， 很简单，发个毒誓，绝对不会伤害世间任何一人，以后一定要听公主的命令，绝对不能违背她的意愿，如果她逝去，就要找到她的转世，然后一直守护她。 琼奇盯着那即使在黑暗中也五彩流溢的舜帝玉玺，在被封印了几千年还是做人家宠物的两种选择中挣扎了一个眨眼的时间，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卖了。琼奇不甘心只有自己被禁锢，毫不犹豫地出卖了环狗，还生怕那人没看到，一边指一边大喊， 对了，环狗也在这里，那他就在那里。 臭小子， 正准备从楼道里偷偷溜走的环狗闻言气得冲了出来，他舔了方秋的血后完全恢复了人形，根本不像琼奇那样还带着动物的耳朵和尾巴。如果不是琼奇指出，根本没人会相信这样一个冷酷威严的帅哥是只狗头人身长满毛的怪物。黑暗中那人又笑了笑， 把手中顺利的玉玺指向环狗。当环狗看到那散发着流光溢彩的玉玺时，只觉得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冷汗簌簌而下。之前在那个古怪的古董店里，他差点就被封印起来，若不是在场还有一名普通人让他可以依附，恐怕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所以他绝不怀疑面前这人有能力把他重新封印起来，当下也立即学着穷奇发了一个毒誓。环狗刚刚发完毒誓，就听到楼道里传来了方秋焦急的声音： 小白，大黑。 环狗闻声立刻变成了哈士奇的模样，耷拉着尾巴。穷奇也郁闷地变回了一只柔弱的小白猫，然后不爽地发现黑暗中的那人走出来后，只是一个看上去是普通大学生的年轻男子。他之前看到的那条深红色的龙，竟只是那人黑衣上的一幅绣品。穷奇呲着牙，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但当他被这个人轻松地抱起来时，对方冰凉的体温竟让他生生地打了个寒颤。 这人并不是普通人。 穷奇顿时觉得自己刚刚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小白，你怎么跑出来了？大黑也跑出来了。哎，老板。 方秋跑到花园中，发现他的小白居然在一个人的手中，而那个人竟是今早古董店的老板。老板笑得一脸亲切，把手中的穷奇递过去。 我只是路过，发现这只小白猫很可怜，没想到是从你家跑出来的。小白，这名字很适合他。 穷奇无语，把自己的脸埋在方秋的怀里，一想到这个白痴的名字要跟着他一辈子，顿时觉得很无力。环狗也郁闷不已，耷拉着脑袋没精神。 谢谢，那我先回家了。 方秋虽然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但都这么晚了，小白和大黑找到了就好。老板看着方秋的背影，非常好心地建议道： 这小猫和狗狗再过几个月就会长大了，到时候记得要替他们做节育手术哦，否则家里会被弄得一团乱的。哦，节育手术就是粉屎之牙，即 言罢，还生怕穷奇和环狗听不懂，加上一句古文翻译。穷奇和环狗凄惨的叫声响彻了整个夜空。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这样就行了，不用封印他们。 医生从院子门口转了过来，擦了擦汗。老板笑了笑说： 封印？用那片残留的上古遗迹来封印环狗都失败了。至于穷奇，他可是西方天帝少昊之子，凭我一己之力是无法封印住他的。不过你放心，他们发的毒誓都带有契约效应，若不遵守的话，自己就会被反噬，肉体消逝，灵魂永远无法超生。 咦，我还以为你是靠那什么顺帝的玉玺呢。 这个吗？ 老板把手掌一翻，顺帝的玉玺静静地躺在掌心。黑暗中，老板的笑容越发显得高深莫测。 谁告诉你雅舍里没有赝品了？ 宁琪琪是被疼醒的，腰上传来的剧痛让他倒抽一口凉气。他睁开眼睛，就看到头顶上四处旋转的镭射灯，耳边回荡着碧昂斯 Listen 的歌声。 明是和朋友约在 KTV 唱歌的，可为什么会躺在地上？腰部还那么痛，而且这里的味道还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除了烟味，好像还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像是一股血腥的味道。 宁琪琪想爬起身，却发现自己的身边好像还躺着一个人。他很自然地转了个头，愣住了，因为他看到和他面对面躺在那里的人正是他自己。宁琪琪看到自己双眼圆睁，扩散的瞳孔里却没有任何印象，脸色惨白，似是有点发青，头发披散，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奇怪，包厢里怎么有面镜子墙？而且我怎么会这么一副死样子？是因为我今天出来的太急，都没有好好打理吗？ 宁琪琪自嘲地笑笑，却忽然间从背脊升上一股战栗感。她分明是笑了，可是镜子里的她并没有笑。 这不是镜子啊。 宁琪琪猛地坐了起来，一眼就看到她的胸口上插着一把水果刀。白色的荷叶边衬衫是自己最喜欢的，此时却显得那胸口的刀伤更加恐怖，胸前未干涸的粘稠血液仍慢慢地往外涌着，打湿了本来就是深红色的地毯。包厢里四处散射的镭射灯讽刺地打在他身上，竟有种恐怖的美感。包厢里碧昂斯的声音在静静地流淌着，宁琪琪想要尖叫，但她却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我已经死了吗？我现在是幽灵吗？可是为什么我还感觉到腰部很痛？ 宁琪琪鼓足勇气，伸手朝躺在旁边的自己探去，可是还没有碰到自己的脸，就停了下来，因为她伸出去的是一只骨节分明的男人的手。宁琪琪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手，想动手指，发觉这只手也随之动了动手指。宁琪琪颤抖着，这只手也跟着颤抖着。宁琪琪僵硬地转过头，发现在隔音墙的一面反光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惊恐的陌生男人的脸。 不对，并不是完全陌生，我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 男人的胸前挂着一个坠子，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基督。基督耶稣的身体是一块苍色的玉雕成的，耶稣受难时的神情被雕得栩栩如生，甚至连身上的鲜血。 鲜血？等等！ 宁琪琪惊恐地看着面前的这只修长白皙的手上沾满了鲜红温热的血。包厢内的 Listen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不知唱了第几遍，宁琪琪终于颤抖着伸出手，不死心地放在自己的鼻子底下，绝望地确认自己确实是死了。他根本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和朋友来 KTV， 他中间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时走错了包厢，好像看到了什么，然后就疼醒了。他怎么死的？怎么变成了个男人？他一概不知道。稍微冷静下来以后，宁琪琪发现他正面对着一个更大的谜题， 这包厢里只有他的尸体和现在的他，而他新身体的腰部还被刺了一刀。他肯定自己不会是凶手，那么嫌疑犯就只有他现在寄居的这个男人，也就是说他现在既是被害人也是犯人。宁琪琪呆滞地坐了一会儿，机械地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纸巾，仔细地擦干净水果刀上的指纹和手上的鲜血之后，起身拿起挂在墙上的长风衣，连向躺在地上的自己看最后一眼的勇气都没有，穿好风衣遮住腰部的伤口，低着头朝外走去。 我记得这个 KTV 有个后门，可以直通向一条僻静的巷子。 宁琪琪心慌意乱地低着头走着，腰部的伤口让她只能慢慢地挪动脚步。 先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衬衫，个子不是太高，长得很可爱？ 忽然，有个人拦住了她。宁琪琪慌乱地抬头看去，发现对方正是她的好朋友罗夏。看来是她很长时间没回去，所以罗夏才出来找她。 先生，这人的眼神有些奇怪，虽然长得挺帅的，但脸色泛着青气，给人感觉很不安，而且还有些眼熟。 宁琪琪低头看着他，张了张唇，想告诉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但理智却阻止他开口。最终，宁琪琪摇了摇头，艰难地说道： 对不起，没看到。 从他口中说出的声音有些嘶哑，但低沉好听。罗家皱起眉，上下打量着换了个男人身体的宁琪琪，显然对眼前这个看起来很可疑的男人产生了戒心。宁琪琪知道罗家平时很爱看推理小说，柯南更是他的最爱，难保他不会看出什么端倪。于是他不敢耽搁，推开罗家，急急忙忙朝 KTV 的后门走去。沿着阴暗的楼梯走下去，当走到僻静的巷子里时，他再也坚持不住，跌坐在地。他掀开风衣，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腰部的血迹已经濡湿了整件衣服，裤子上也满是鲜血。宁琪琪知道自己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赶紧治疗，他马上又会死第二次。但他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去医院的。这时，他风衣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手机里的铃声居然还是碧昂斯的 Listen， 声音大的整个巷子都能听到。 可恶，我不想被人发现啊。 宁琪琪摸索着想要把手机关掉，这时似乎有人蹲在了他面前。他因为失血过多而神志不清，无助地伸出手去呢喃着说： 我要去医院，救救我。 对方好像说了什么，但宁琪琪却没有听清楚。他在昏迷前似乎听到了罗家惊恐至极的惨叫声，紧接着就是刺耳的警笛声，呼啸着朝他这个方向而来。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